欢迎到我他周报，我系杰德，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5月13日星期二，因为星期一我仲喺大阪，所以迟咗一日先录音。 一日冇所谓啦，咁 系啦。咁 不过呢个礼拜唔关呢一日事，但系呢个礼拜真系好捻多新闻， 莫名其妙，古人精怪新闻都有。 呢度系我他周报，每个礼拜讲世界各地嘅 A C G 新闻。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首先跟进报道，其实之前讲过啦，咁咧就 Love Life 新企划，叫最初咧就叫做咩生活很难报啊，咁咧就Ikiju Libre，咁咧就而家最正名啦，叫做 Love Life Blue。呢个企划利用 X 同埋 YouTube 做一个嘅企划，因为之前连团咧，即系连空咧，系利用紧手机 app 做嘅，咁佢手机 app 试完啦，咁今次就利用社交媒体 X 同埋。YouTube， 咁咧佢就每个角色都有自己独立嘅 SNS account，X account 嘅，佢都会喺YouTube 放片，咁就叫做试下新花样啦。至于剧情方面就系、是、剧情简介啦，就系、是、喺一个已经曾经存在过校园偶像嘅世界里面，咁咧有一间通讯学校或者嗰啲遥距学校咧，十个女生就向梦想发进嗰啲咁嘅嘢啦。咁首先重点就系 Love Life。大会已经唔存在啦，校园偶像都唔存在啦，咁啲人去吐槽佢话喺咩世界线啊？其次就系今次咧，睇佢首 open， 即系佢只首一首佢嘅专佢嘅歌咧，亦都掟咗上网啦。听完之后就同你之前讲嗰、那个出嗰张宣传图完全唔同嘅、依然好 love life， 依然好阳光阳气息。之前系讲到好卵惨又点又点样，结果完全唔系。我心谂 love life 嚟噶，所以点惨啊？ 即系我觉得佢应系作为一个企划咧，其实已经系聪明过格里当唔少噶啦。唔系话佢有咩创意，老老实实。如果你话你呢类 SNS 啊、YouTube 啊呢类咁嘅嘢，其实 IMA 嗰边仲先添。虽然嗰边炒到一镬粥啦，都好啦吓。佢其实系选择题目嗰阵时系几聪明嘅。呢、这个真系不得不佩服呢个工野英子啊，即系珠玉根源嚟啊嘛。基本上佢系由当年消失边石到而家都系咁样。 中影知道我在 Love Life 的标准有什么同小笑啊那些什么东西 就是的发想是 很特别而很神奇地它的成功率试坑撞柜的机率都不低尤其是你 Love Life 就基本上下中了应该是说它下中啊还是说其实它中不中都不要紧反正 Love Life 都有人看啦我不知道是哪一种啊。 它所以它几厉害的它在企划上面呢佢去揾咗位几好，相对嚟讲佢系其暂时未识脚手， 好识做话题咯。即系由当年先生边食梗系红卵爆爆啦，佢就有啲唔卵红嗰啲，即系嗰啲 Happy Lesson 啊，或者系个相恋啊，仲有惊爆草莓，已经唔记得咗原名啦。 好多、 啊，佢系识好识做话题，即系佢揾呢方面揾爆点嘅能力系好强嘅。所以你就算哪怕都系 Love Life 都好啦，佢都系每一代都有啲唔同咯。 而且佢经营能力强啊，就系佢选角啦，佢选人啦，喺草企划方面咧，佢真系特别叻嘅，佢硬系有办法揾到喺一啲咧，你唔知道的地方揾到啲，咦？你边揾到咁嘅人才翻嚟噶？佢就有呢个本事，几次都系，所以几期待。今次咧就第一次，第一次就系双数十个人嘅，咁分咗三间学校，都有四个，梅田三个，福井县就两个，咁加埋十个。佢今次三区嘅玩紧，咁详细就要睇下情况先知啦。同埋佢角色都出晒噶啦，咁暂时唔知，因为我睇 B 站啲人就话冇人识我，我第一反应就 系你识先怪啦。 当初连团同埋星团个都冇人识噶啦，佢全揾新人噶嘛，仲系冇人识嘅新人噶嘛，唔系点解甩辉咁厉害就系佢硬系喺啲冇人识嘅地方嘅新人啊，唔红嘅声优里面揾到啲系哇咁劲啊你！依样系佢厉害地方嚟噶嘛，系明白落嚟嘅出晒名。 咁我睇话啲人设啊嗰啲，我大概有咗个感觉就系、是、咧，个既视感有啲强。 算啦， 即系唔系个既视感强系指佢画风方面，好似艾妈，仲要系元祖嗰只嗰种咁嘅风格。我唔知点解。 啱啊，我都有咁感觉、因为其实之前本家咧，由 Love Life 新 side 到 Superstar 咧。基本上都是陈仁东善西田阿沙子呢他两个做主的因为他两个是参与初代设计所以即使去到陈仁东善去到 Superstar 呢他画风依然保留了所谓叫本家味道的。 而且个赏识风格都是不一样他。 是不一样的好不一样的。 个饱和度比较高但是这一度呢我看下去个饱和度是低了一截的。 低一点的因为就算连团和红团都是所以他饱和度高的动画风格。 系啊，所以咪话似，反而系似翻本家阿妈嗰种，有时佢擘大口嗰个样，即系个感觉嗱。所以当然系我哋唔同人有唔同画风啦，即系但系咁啱就系似隔篱档咯。即系我唔知系咪因为我系 P 所以先有啲乜嘅错过啊咁样，但系喺我咁啊睇下佢点样玩咯。反正我而家先啱啱公布啫嘛，根据过往经验，佢公布完之后仲有段时间先开始慢慢玩啫嘛。 嗱，最搞嘢就系、是。公布咗都未夠一日啫嘛，因為琴日先至叫發俾第一個第一首歌，咁就已經揾到啦。其中一個配音員宮澤宮野勤就曾經參加過 M 一，一個日本最大嘅搞笑比賽。雖然參加 M 一嘅條件係冇條件，任何人你都可以走上嚟話，我同你飲醉有一日飲醉酒冇嘢做，喂，我參加 M 一啦。就可以噶，即系佢因为佢冇条件啊，所以咧好多人系叫做咩，纯粹两母女啊，两父子走去玩都有嘅。所以呢个其实唔算咩嘢嚟嘅，即系纯粹突然间俾人咁快掘到资料嘅。好啦，咁就呢、這个就等企话啦。反正我嗱，事先声明啊，我唔系个个团都追噶，我冇追连团，因为个个团都追你唔出点啊。好啦，咁顺便讲埋啦，嗱，之前都讲过嘅，咁万博搞紧啦，咁万博会搞个万博演唱会，咁其中一日咧就 Love Fly 嘅，咁。而家终于公布咗嗰个详细情况啦，咁咧就系一个我形容就咩咧，支持阿秦嘅缩水版 ，Muse 三个 ，Muse 同 Aqua 嗰三个都系冇变嘅，都系三人，红团就四个 ，Yet 三个，而连团咧虽然多咗两个，但系有三个毕咗业，咁咧亦都结果神速都系冇变用嘅，结果系一个叫缩水版阿秦，本来咧睇有讲真呢个跨团系值得睇，但系佢今次要求就系咩咧？他在会场表演，而会场表演的基本条件就是买票、你要先买了先你先拿5000日元，好像不止添啊，买了入场券然后再抽，大家反应就是哇未见官先打30啊大佬、是买了票未必抽到、是买了票是未必包抽到的，他是星期四的，即是我的情况就是喂大佬我星期四的话，即是我星期三要请假去日本，星期四去看完，即是星期五回香港，哇那就变相请3日假、不得，这些博不过啊。 佢就係、是、因為呢啲咁嘅 event 中 event 係博你入 event 嘅，想炒大個大 event 噶嘛，係佢咁樣搞個 event 入嘅 event 啦，係想你入去啊嘛，所以先用呢咁嘅手法，呢啲都幾卑鄙啊！即係 不過咧，依、這個今次其實依、這個叫我講萬博先再講啦。今次萬博其實好多動畫嘢、我又好似琴好係琴星期日。咁我喺坐喺木桥嗰个圆环下面咧，喺度休息啊！突然间嗰个喺一个嗰啲学生嗰啲管乐队啊，喺度吹奏呢个音乐，咁耳熟面嘅，边度听过咧？哦，银河铁道999，仲要唔系我听开就唔系我只原组，而系咧之前大叔转身反派千金唱嗰只版本、啊。我听咁耳熟面嘅，边度听过咧？跟住谂系啱我啱到片里面阿井上和彦先唱嗰次。跟住大石昌良又喺佢嘅 X 卡卡贴咗话佢演只乐咧就系啲歌，所以系好多动画歌嘅。其实今次不过呢个就唔讲住啦。好 咁啊，啲新番消息啦。咁一个 自称恶月千金的未婚妻观察，算短嘅呢个名。 呢只咧就即系佢叫得观察记录，佢你都可以估得到嘅。喺一个比较旁观少少嘅角度去望佢一个反差用咯。睇个女主角自爆，基本上就相对嚟讲，佢个试点会比较特别啲嘅，咁应该可以睇一睇嘅，即系尤其是大家知道近年啲各种各样奇奇怪怪嘅咩咩咩咩恶逆千金啊嗰类系即系呢个系谱已经系其实玩咗好 Q 多啊，但系呢个系好几得意嘅一样嘢就系、是、咧，就算系最套路嗰啲咧，都系中意玩反套路。反王道咁样去玩啊！呢只其实都系嘅，咁佢呢个角度你话唔系好新奇，又未至于嘅，但系应该可以睇一睇嘅，最少唔系最普通嗰种咯。 系咯，题外话，头先我讲开大叔转身反派千金咧，佢亦都公布咗啦，因为即系动画呢只动画宣传有效啦。纸版同埋电子版销突破200万部，以依间出版社嚟讲。同埋以套漫画最初冇人留意嚟讲，算卖得好多噶啦，即系证明到有动画宣传系有效嘅。如果套动画系够好嘅话，咁其他嗰啲就唔知点啦，因为其他都好多系唔够好嘅。好，下一套 《素材采集家的异世界旅行记》。 看起嚟好似想做到好，佢强调就系慢活，但系以我认知中，轻小说入边讲呢啲话想休闲嘅作品，一百套入边一百套 都唔休闲嘅， 都唔会系休闲嘅， 定系最后边 系 嗰啲。 即系佢咁样讲，我咁讲，但系我真系唔系好信佢可以做得到。最后都变咗龙傲天嘅，佢将个主角 set 做廿九岁。我睇起嚟就真係好撚普通嘅嘢嚟嘅，咁啊套嘢就龙之主同埋另一档唔係好熟嘅去做嘅，咁唔係好食得需要去特别去期待佢，我觉得佢应该係啲好撚普通嘅作品，睇住先囉。 睇住先啦，呢啲咁嘅嘢就係、是、不作期待，反正睇咩。好啦，跟住就係、是、曾之前讲，好似我有讲过嘅，就是感谢对线大小姐才不玩格斗游戏，咁就 同呢个薛辉做联动， 升咩啦？因为漫画连咗嘅时候咧，就系做街霸五，而家升到街霸六啦。 咁人哋都出咗新噶啦嘛，咁即系故事入边就之前就讲过啦。咁当年高分少女都系好积极咁样去搞联动啊嘛，佢当年同街霸都有做啲联动嘅成啊嘛。咁呢套就都算系顺理成章去搞啊。呢有咁嘅机会，正常人都系会做下 crossover 嗰啲嘢，互相拉抬气势噶嘛。即系唔够佢会走去告人哋噶嘛，大佬真系我唔系影射某啲嘢啊，费鸠事俾人告。 唔系你应该咁讲，就系难得地除咗高分少女之后咧，我系要格斗游戏有女性玩格斗游戏做主题嘅 ，OK 嘅。咁就系嗰句女子高薪格答乜嘢都可以做到话题。而今次咧，我几中意就系咩咧？难得地佢个女主角咧，一系列之嘢就比较冇名气，但系木千本彩千本木彩花咧，其实我几中意嘅，系唔知点解就系、是。演技不错，声音都 OK， 但是就硬是红美丽。之前他配魔法学院前一句见过才女那个围攻犯啊，围攻犯妖精呢他配得好好的，但是他又那句角色很红，但他不红，所以我挺期待的这套戏。 咁啊，下一套咧就系廿九岁单身中间冒险家的日常，即系又系调翻转呢个日常就的确系日常嚟嘅，即系佢冇强调休闲啦。几得意噶，啱啱个套咧就都系廿九岁，呢两个都系廿九岁，呢个直情写埋喺标题入边啦。嗰、那个唔似廿九岁，呢、這个真系似啊。主要系因为我觉得系因为佢称住个称嗰只罗出街咧。 最我成日而家有啲人啊攞翻诶《加林 GQX》有吐槽话阿基西亚咁哇，基西个样咁后生嘅，当年哇廿四岁，你唔系嘛？你个样廿四岁，即系年代唔同，即系叫做年代唔同。当时廿四岁阿婶，而家卅岁我都觉得好后生。 咁当年话老咗啫，系即系跟林成日都俾人吐槽噶啦，嗰啲角色几乎个个都俾人画老咗啊嘛。 咪嗰年代啲人画嘅画风问题，依系嗰年代设计问题啦。 咁 嗰个奇怪面具。 唔系呢套嘢基本上就真系翻埋呢套嚟啦。咁啊呢套嘢就真系讲佢未到中年嘅廿九岁，差滴滴咁哚哚啦吓。即系 未有咯，要中年，中年而家中年系四十岁四十左右嘅。 即系廿九岁咁啊，未到壮年啦，仲差少少。咁啊，你清住嗰度去冒险的日常呢套就真系比较可以做到日常嘅部分啦，虽然佢唔系好悠闲啊，咁臭女嘅故事咯，咁样 OK 嘅呢啲嘅嘢都，反正我都唔打算睇， 因为调翻转，我相信点解佢哋会set定呢个数咧？呢度咧就系因为你要带住个靓妹嚟，其实你男主角就算冇血缘关系都好，都唔系你唔可以太后生噶嘛，你先要有翻嗰个老味噶嘛。但是之前那套就是讲你设定他设定他廿九岁，但你做出来的似十九岁咯。即是十九岁纯粹是讲认回你本来廿九的就是老老实实，即是成个靓仔咁样。我相信个主角啊，这个是讲紧之前那套啊，不是讲这套。我相信因为个作者自己本身是差不多这个年纪，所以就设定个主角是这个年纪。但是你知这个圈子好多啲心智，而美言话斋啦吓。画咗几十年漫画嘅人，你点可以成期待佢心智成熟噶？ 系呢圈子系咁样帮啲人啫。 啊，总之就系、是、你睇我点解佢会设定系廿几嘅，但系实际上做出嚟似十几岁啦。就我觉得佢，尤其轻小说就经常系反映个作者本身嘅。啊，不过前面冇讲到呢套，又补翻充少少啦。咁啊，唔系讲呢套啊，讲前面嗰套。咁啊，呢套就调翻转，佢系应该系嗰啲货嗰啲真系有翻咁上下年龄，真系凑紧女嗰啲人，即系个观众啊，打翻嗰个市场嘅。其实即系我哋呢个年纪啦，老老实实，即系咁啊。 可以睇下嘅，尤其是如果咧呢个年龄大的话，我哋嘅听众都差唔多应该系呢个数噶啦，咁啊。 好啦，跟住咧就系其实都唔意外嘅，完全唔意外。柯南， 我有少少意外，主要系个速度问题。 唔系，我唔意外，因为佢而家啲人叫咩？总之怪柯南啲人如果入场系一个义务嚟噶，唔系好唔好睇问题系你 柯南多人睇系一件事，但系佢多人睇到呢个第二部十九日就破咗100亿票房系另一件事。虽然有，我觉得有呢个上一次系《黑铁的余影》系用咗24日就100亿，咁今次系19日，系越来越快噶。 好日本型风格就系咩？今次要快过上一次，即系有种叫咩？取啊，好兴噶。当件嘢就话、是，喂，我要快过下上一次快一次，大家就创纪录，即系当年鬼灭咁样就咩？唔系，佢唔系话套嘢好唔好睇，问题系当大家系同心协力做去抬一条抬桥嘅话咧，佢就好热心去抬桥。喂。拆一次就拆十次，总之就咩？我拆到个纪录就系、是、嗱，足足够又过100亿啦！我有份做啊，嗰种心态啊，呢个系好日本人嘅 style 嚟噶。 虽然我都唔排除系因为个票价上升咗，我哋之前唔知边次已经提过几次噶啦。就算入座人数一样都好啦，你因为票价上升咗啦，你票房系升得快咗嘅。佢今次就104亿系讲紧726万人次啊。人次唔代表人啦，大家明白嘅。而今次个主角系无厘小五郎，终于轮到佢啦。即系其实佢喺剧场版入边系好捻影薄噶嘛。即系佢今次系真系佢做主角啦。咁佢都隔咗好多年咯，系讲紧上一次应该系20年前咯。 仲系神速光明嘅，而家变咗小一廿啦。 佢作为主角群之一啦。其实佢做主角嘅机率系非常之低嘅，即系喺剧场俾我讲紧咁啊。呢个柯南嘅地方振兴属性或者个旅游属性啦，睇你点睇啦。即系之前都成日讲啦，新加坡旅游局有份招待嗰次，佢直情系一入座嗰阵时，直情送一 pad 旅游局新加坡旅游局本身的，唔关柯南事嘅嘅精品俾嚟，成袋。 我今次去到大阪。周围都见柯南同麦当劳搞个联动项目，联动鸡包，虽然我睇都觉得唔好口味嘅。 嗰、那个就算啦，就系睇个名 嘅啫。我唔系香港嗰只香港嗰个韩式炸鸡包，感觉上好食啲。 一般嚟讲都唔系特登去合作嘅，除咗新加坡嗰次之外，咁啊，但系呢次都有个咁嘅属性，就系佢个因为佢个舞台系喺天文台度啊嘛。佢系带红咗佢取景嗰、那个射电天文台，嗰、那个天文台系已经系冇人参观到穷到啦，系讲紧就嚟要接个程度噶，系、突然间暴升啊！但更加多咗好多人嚟、虽然大家都知道日本人都系咁样一窝蜂噶啦，但系点都好啦，最少起死回生啦，救活咗嗰个天文台。所以柯南呢个地方真系属性真系好捻恐怖，真系咁啊！来戏本身就 算罢啦，柯南啲嘢佢要佢咩啫？ 咁其实佢又唔会唔好睇啊，老实。 唔系一定好睇噶，但系都你但系嗰啲嘢咯，柯南嗰啲嘢啫。你想讲入 唔会特别好惊喜咯，感觉咯。 唔系就系、是。佢要当一套嘢可以卖咁嘅速度嘅话咧，佢哋唔会玩咩古灵精怪嘢嘅，即系玩古灵精怪嘢唔敢保证啲嘢会讲黑啊嘛，一定最老套最稳阵嘅。 咁国民片啊，的确系啊，你玩太多啲边缘嗰啲，未必会卖账噶嘛，咁啊合家欢爆谷片嘅啫嘛，已经系变成啊 柯南嚟噶， 咁样啦。咁 好啦，讲下呢个啦。 跟住游戏消息啦。咁啊，呢个就系终于嘅嘢嚟嘅，应该就冇咩影响嘅，但系叫做终于啦。大家应该听过一个手机游戏叫《中式尘埃二》嘅，即系如果冇嘅话，你身边肥宅唔够多。一只韩国出嘅手机游戏，最特别嘅地方就系非卵常之淫，系淫到只要再多滴咁多，甚至唔使加。你话佢听呢只 L game 会有人买单嘅程度。即系佢除咗唔露之外，全部系同 L game 基本上系同一样样咯。偶不义我哋都会提到佢啊，基本上都系讲紧佢几咁 L game 任嘅啫。 手游嚟噶。 系，而佢最恐怖嘅地方就系、是，而家俾人吐槽咗好耐嘅地方就系呢只 game 嘅分类系12+。 吓？ 12岁以上。喂，我觉得 咁 喂，大佬嗰嚿嘢真系吓，即系点讲啊？即系佢嗰种淫嗰种文化咧，有部分 L game 都要自愧不如啊，系嗰个程度啊。佢嗰啲意淫嘅手法啊，系好劲啊，即系好咸湿，真系好咸湿。你见唔？我玩廿几年 L game， 我都要讲句，佢真系好卵咸湿。但系我竟然话听佢唔系18+，即系佢唔单止可以喺手机平台上到，大家都知啦，无论系 Google 定系 iOS 都好。 对呢方面嘅审批其实都好严噶嘛，尤其是你日系美少女嘅样啊，睇起嚟会偏右，佢呢方面会更加严厉啊嘛，审查咁得系啊，会噶，会关事嘅。作为一个受害者，我只能话听系关事嘅。即 系有 iOS 版本嘅喎，呢只 game 又 系啊，即系佢竟然上得到，仲要系十二加，即系你可以睇到几恐怖。咁而家咧就终于上咗去十八加啦，到底系俾人吐槽吐得多，哎呀算啦，真系改翻佢啦，定系咩事？定系佢系之前原来系有限制，系要系都系要限住啊？其实我哋毕竟系十二加，系唔可以太人，我唔知道。即系会唔会系男党嗰只？因为男党嘅情况就系基本上佢上十八加之后系冇得过任何嘢，喺韩国嗰边啦。不过就系嗰啲本来要打码嗰啲圣光嗰啲嘢可以唔使搞，系咁多嘅啫。但系呢套咧就另一回事。呢套原本无论你点睇都系应该系十八加嘅。咁佢而家到底系分类翻正确分类啊，定系点咧？我唔知道。 我睇iOS 版本我见到啦，十七加嘅，睇住频繁极度啲暴力卡通或幻想，频繁极度啲性爱裸露内容，偶尔轻度现实生活暴力，频繁极度啲成人或性暗示题材，年龄分级十七加。 我完全系正确，一般嚟讲我都会话 iOS 个分类系偏严格嘅，但系呢个系完全正确嘅分类嚟嘅，老老实实。 依家我想玩添。 啊，即系你可以凑下，真系四好捻多好咸湿嘅玩法嘅，真系你好佩服佢哋可以挖空心思去做到咁，而且佢仲要理论上系守住条 R 十八嘅线嘅。 系边球插到尽咗钟。 系啊，咁啊唔知佢咁样加完之后，到底会唔会系纯粹系改咗个分类入边唔喐，定系会因为咁而再解放限制？我谂紧佢再咸啲仲可以点咸啊，大佬六点咯，冇噶咯。 十八 咯。即系咁啊。呢个少少嘅一件事喺吐槽下啦，几多 friend 基本上每一个都系吐槽啊，终于十八啦，定系原来佢唔系十八噶之前啊咁样啦。 好啦，跟住咧讲下 GTA 落落跟进啦，上个礼拜啱讲完佢延期嘅新闻。 系啦，啱咁咧，小岳夫咧就而家只 game 讲起咗噶啦，佢 Death Stranding 二 就系因为佢原本预定九月左右出嘅预计啊。咁而家佢就佢就应该几确定到可以唔使惊会延迟呢、这个第一就係、是、因为佢冇得延啦，如果佢九月出嘅话你再延一延咪同 GTA 重提囉。咁另一方面就係、是、佢而家进度良好，咁佢话佢宣称啊 95% 完成咗啦。咁我唔知个 95% 包唔包括 debug 啦，如果唔包括嘅话其实六月都有啲问啦，其实咁但係点都好啦，你就算六月出唔到九月先出都唔使驚后面有 GTA 6。佢喺啲访问定係 podcast 嗰度入面都讲啊，真係讲到明佢係驚㗎，佢坚驚㗎。 梗係啦， GTA 嚟㗎嗰个。 喂好老，呢啲係老实㗎喎。 最近唔知话最近乜都未知，啲人成个 Facebook 都全部湿晒啦。 咩？重点系佢会吸咗一扎人头啊嘛，而且咁大，你都可以想象到入边嘅嘢有几句内容咁多。你系短时间内，佢发售之后最少一个月之内再出嘅任何大作，都会有个阴影喺度。佢仲惨过你撞电影啊嘛，电影都要况且要睇住大家嘅档期啊，佢哋。游戏啊，更加系啦，电影冇咁排他性啊。你今日睇完一套，你听日可以睇第二套。游戏唔同啊，你今日玩完呢、这个礼拜，你都唔使只要玩第二只啊。如果系啲大体量嘅游戏，自己又唔系呢种咯。咁所以小岛夫都好诚实，哪怕佢《死亡搁浅二》都系其实都系一等一嘅大作嚟，都好啦。 冇人即系关就系、是、 冇人会攞自己锻炼计嘅心血去同人冚噶嘛。 即系最用一个更现实嘅例子就系、是。你唔会攞只游戏攞同晒大冚嘅，佢系晒热嚟嘅，即系饮晒大冚，攞同自己冚依咁超级大作咧，同冚你系自杀行为嚟噶嘛？ 哪怕你嘅作品本身属性同佢唔相似都好啦， 系啊， 因为你抢紧同一批作玩家啊嘛， 咪啊，就咁样啦，即系摩天咁样，你知唔摩天咁样，个个走去避咯，个个避狂避咯，就闪一就闪咯，啲大作。 咁啊，讲多少少啦，上个礼拜啱啱讲完，话佢毛都冇条声出嚟，佢就话嗱，俾条毛你啦。即系好明嘅特登嘅， 我睇系即时 run 出嚟嘅，但系自己话乜嘢唔知，亦都唔重要。反正有一句贴咗 GTA 六，大家会唔会有人在乎佢玩咩嘅？应该咁讲， 又未至于，但系信心咯，会有个信心俾佢。虽然佢即系 GTA 六嘅开发都几一波三折下，但系依然系会俾住个信心佢嘅。根据佢嘅往绩， 喂，播嚟片，反正佢有条片，反正佢有条片，你帮我湿晒噶啦。 即系，所以我咪话佢呢个延期系处心积虑，唔系突然间发现，哎呀都系搞唔掂，而系处心积虑，只系死口唔认嘅啫。 如果唔係唔會喺呢頭發布完話要延期，嗰頭就拱出嚟嘅，係擺明就塞住佢班口，因為佢啱啱公布完之後啊，母公司個股價應聲下跌，跌咗10%，唔卵關而家最近啲股市嘅問題事，就係佢本身自己咁樣一單就10%，雖然都唔出奇啊，老老實實呢只 game 基本上唔好話佢公司自己本身啦，成個業界都要俾佢大震盪啦。然後你同我講要大幅延期成年咯，股市上面一定即刻反映到出嚟，所以咪嗱嗱臨拱翻段片吹下出嚟去救亡咯，即係去拱翻個股價上去俾。维持翻个期待啦，最边嗰句就系佢应该可以连续两年获得呢个最期待游戏大奖啦。 我都会三连霸，只要有佢，佢而家播条片，你播条片，你又以为佢出到咩？冇玩啦，依咁嘅事，依片就即时 run 条片，佢咩系统唔知，界面唔知乜都唔知，屌分钟特登为咗一出住包做条 run 条片出嚟，夹硬顶住嘅啫嘛，呢啲嘢系咪真系 出？ 我想问话救亡咯， 咪就咯，讲仲有啊，佢而家就话 PS5 出先啦，同 Xbox X 出先啦， 向来都系主机版出先嘅。 系啦，啲电脑有鬼晒咁嘈，我心跳唔肯满意又买 PS5 咯。你班友唔系话 PS5 系人生希望嚟咩？唔系， 先讲下呢一刻未，仲未决定啊，仲未知道系佢到底点样发布噶？到底佢讲嗰个日期系指三平台同时发布啊，定系点？系唔知噶，因为理论上以我认知中，就算个 target 系主机版都好咯，佢要同时出 PC 版，其实并不太困难噶。尤其是佢已经延咗一年噶啦嘛，其实有机会同步出噶。以前佢主机版出先，一方面系技术问题。另一方面是他有代钱的大佬。这些限时独占嘛，很多时都可以签约拿到去代返够补助的嘛。咁而家就两边都唔似係会再去争呢啲嘢嘅人。虽然如果话任何一边拿到佢嘅独占会有好强烈嘅优势，呢个系另外啦，但係而家两档都好似就只系微软同 Sony 啊，都唔太似会好積極去爭啊！呢啲嘢噶啦，最先唔會抌好大嚿錢出嚟咯，抌到足夠大錢去令到佢肯淨係限時獨佔俾你咯。即係因為你限時獨佔其實放棄咗唔少嘅銷量噶嘛，要即係就睇下點咯。反正佢呢個肯定唔會係最後一個 PV 嚟嘅，後面一定會仲有，因為呢個基本上是一個劇情 PV 啊，即係純粹演示一下個世界觀嘅啫，冇咩任何同遊戲相關嘅嘢。就算佢話你聽呢嚿係實時渲染都好啦， 都冇意思 都是模擬出嚟的實時渲染嚟，我相信不是呢一刻就可以怼落部 PS5 上面去 run 到咁嘅片出嚟。我唔係好信，只是話我模擬一部，相信應該是指 PS5 Pro 呢個畫質，我唔係好信 PS5 攞出嚟嘅畫面係咁多噶啦。咁啊，然後入邊有個都唔知係咪堅，有啲人就有人咁樣解讀，即係嗰啲各種各樣通靈啊、解讀啊、聽床啊嗰啲咁嘅嘢玩好多啦。咁啊，個 PV 啱啱開場啊，咪整屋頂嘅，佢話 just face some lead 啊嘛，個 lead 就除咗可以指佢修理屋頂嗰時個窿之外咧，其實都可以話係個lead 仲會係講緊泄漏事件啦。即係我哋之前新聞有追蹤過啦，就係、是都我唔記得幾時啦。有個英國嘅僆仔去 hack 咗 WhatsApp 嗰邊去訂嗰一大資料出嚟啊嘛。有人話係回應呢單嘢咁樣喎，咁啊順帶一提我應該有提到，但我唔記得咗啦，可能有提，可能冇提。總之個僆仔最後而家係判咗終身醫院令，好似有提過。咁啊睇一睇啦，咁樣。反正而家呢段时间你继续由之前嘅捕风捉影变成而家就係通灵猜谜囉。之前就係、是、哦有咩消息啊 ,GTA6 有啲咩消息跟住又圣传如何那样啊乜乜七七，咁而家就係官方有消息，但係讲到不尽不实咁样。咁然后部分热血啲嘅玩家啦，就喺度不断咁估到底入面係如何那样嘅。咁样我諗呢段嘢到佢出之前，佢都会咁样隔段时间掟啲资料出嚟，隔段时间掟啲资料出嚟，等你班友仔 塞住把口。 有啲嘢讲下，如何一样咁样。 等你继续觉得就系、是，点解好快出噶，跟住五年又咁又过咗五年啦。 其实你好简单，你睇个玩家，其实我佢第一日系所有平台加埋接近5亿观看次数，5亿。 就咯。 我睇一提地球得71人噶咋。即系好恐怖嘅数字嚟噶，即系尤其是佢呢啲嘅平台计嗰阵时咧，虽然计嘅系累计播放次数，但系同一个人咧不断咁碌咧系唔计嘅， 唔会独立咁计噶。佢虽然未至于去到不重复嘅观看人士，但系呢个数系好难靠少数人碌出嚟嘅，系好恐怖嘅数字嚟噶。咁所以咧就带红咗入边背景嗰首歌，即系同啱啱嗰只柯南嘅情况相似啦。人用买咗首歌出嚟，然后首歌系本来名不敬经传嘅，突然间就好乱多人放。即系如果佢唔系拖到咁疏咁长咧，不失为一个祭典式嘅嘢嚟嘅，讲真咁啊，好啊，你有红嘅，实有人去黑你嘅，咁啊，有啲人就不甘寂寞，系要跳出嚟，系要作死嘅，咁啊，跳出嚟真系屌，我觉得完全系疫情已干预咯，你话黑刺客嘅编剧走出嚟就话，话个预告片啊，好似 AI 生成啊，好攻击化、啊、如何啦、啊，样乜乜七七，我反应就系佢攞捻住个。游戏引擎做住嗰张片，个 trailer 系咪特登我货你做系可以倾嘅，但系唔可能系 AI 生成咯。我手上就有个游戏引擎，有扎人物模组喺度啦，我做乜要用 AI 去生成佢出嚟先？冇人咁戆鸠噶嘛，大佬。即、嗯、系而且仲要系讲紧你边位去讲佢啊？刺客教条嘅人，仲要系黑刺客嘅人，仲要系黑刺客俾人屌喺最劲嘅、最应该、最大镬嘅编剧。有啲嘢都可以话你，如果你话譬如话你模 3D 模组嘅人走出嚟话你个模组唔靓，咁都可以叫专业对口啦。你做一个编剧，你个黑刺客俾人吊一女人金嘅就系你个编剧，你够胆出去讲人哋个 PV， 哪来的勇气？定系纯粹就系博关注、 炒花生？ 即虽然都唔出奇啊，以佢哋啲友仔博关注都真系唔好出奇嘅事嚟。咁啊，俾佢成功博到关注啦。OK， 我哋。本来不应该提的，不过算了，有些想回应该不提他们才对的，算了，算了，都讲了，费事了， 提可不得了。好了，接着说，其实我觉得现在是似流料堆多的。 二次、我落标题说他疑似外泄，不是指这旧东西是流料，是指这个疑似是指疑似不是外泄，是官方发布，即是那些假外泄、真外真公布那些东西，官方就去发点料出来。扮成系嘅啫 ，Xbox 手提机噃，一睇就 扮成系俾人泄密咁样去炒话题，呢个都肯定系炒话题嚟噶啦。虽然都有少少意外，如果呢个系事实嘅话，我会有少少意外嘅。佢真系贪话的，就系、是、第二代嘅 custom 版。佢系点解话佢唔似系外泄而系佢官方公布咧？佢真系正正经经放咗部机喺个尺上边，好正面清晰地拍俾人睇。嗰次发布多啲咯，即系想发布出嚟去，但系引大家去讲话题，因为呢部机我哋都讲咗好多次噶啦，其实佢之前有讲啊，愚人节嗰阵时有讲啊，但系呢部嘢如果只系一部 Alien 2嘅话咧，唔值得咁多嘢讲，提一提系值得提嘅，但系如果佢真系纯粹一个custom 版嘅 Alien 2嘅话咧。我会有些少失望嘅，老老实实。虽然又好唔意外嘅，调翻转，即系本来以为会有更加高度少少嘅整合啊，会多啲嘢噶嘛。咁但系望落去，会好似最少外观上一样，可能个系统上面好似 Steam Deck 咁，内边有个搭载咗个 Xbox 个界面啊。你开机去到嗰度，你有需要先切翻落去 Window 咁样。如果系咁多嘅话，就真系有少少窄咯。即系一个授权嘅 PC。本来 PC 就可以玩到 Xbox game 噶啦，不过就算系合理啊，即系同延续翻之前嘅观点咯。最悭水悭力嘅做法，最悭水悭力嘅方法，佢可以出到部手提机。反正 Xbox 都唔系好 care 到底佢主机销量如何，佢一路都讲紧，佢之前话佢销量下跌啦，嗰啲嘢都系咁讲啦。佢根本就唔 care 呢个数，佢 care 有几多玩家玩紧佢嘅 game， 即系所以先系咁推个 game pass 啊嘛。不过调翻转讲，如果即系近年嘅主机，尤其是 Microsoft 啦，向来都系蚀钱卖机嘅。如果有佢嘅蚀钱卖机补贴，咁 Alien 2有望价钱会比较平，这个你反而可以期待一下。即系如果佢肯咁样去补贴你啊，即系咁你可以期待可以有部平少少嘅手提 PC。如果系呢个方向咯，你就反而调翻去可以期待一下。希望是啦 ,RG 啲嘢向来都唔平，大家都知嘅。咁啊呢之前 AD 都唔平啦。即 係 OK 啦，即係讲真就係唔算平，但个价钱都未至于话完全负担唔起，即係当一部打机电脑嚟讲我 OK 啦。 但係如果 Microsoft 肯补贴啲嘅话梗係更加好啦。 就可能会咯，纯粹 睇下我咯，睇下咯咁样。咁啊，都系主机消息啦。我哋到我哋录音嘅时间啦，先讲单都系外泄事件啦。咁啊，呢个应该就真系俾人 hack 噶啦。有公司俾人 hack， 咁公司本身同公司出咩 game 唔重要，重点系入边 Street Two 相关嘅资料。其中一个咧就系反映咗部分人嘅猜测，可能系真嘅，就系喺 Street Two 嘅发行上面咧。只能系俾咗三个方案俾你嘅啫，锁匙卡、实体卡、数码版，只有呢三种。重点系实体卡嘅部分。以前 Street 咧系有唔同容量嘅卡带俾你拣嘅，一激、两激、四激、八激、十六激、三十二激咁样一路上到去嘅。但系呢一次可能系统一只能用六十四，而要么用实体卡六十四，要么就系锁匙卡。有人就话系因为新老任用嘅卡带嗰个记忆体。因为是高速的技术上做不到势，我都几肯定技术上一定做到势。 贵， 即是之前我提过啦。 贵啫， 叠出来的嘛，因为现在一 T 的是讲紧叠咗16层的嘛。咁所以照计翻数，咁如果一 T 是16层叠出来，一层就是啱啱好64 G。咁是不是佢做不到势？不是做不到，而是效率可能会比较低，唔值咯。 贵咗纯咗嗰个就系。我觉得贵好重要，因为讲真就系你做咗嚟话，去咗成九十几 G 嗰啲，喂，可能佢加折嘅话，个价钱可能贵成折，贵好多多嘛，你知嘢噶啦，一加折贵好多条数，喂，打埋唔掂喎。 佢个情况比较似系乜嘢咧？你去过印刷就知啦。你最低印刷数，我比如最低印刷数500本，其实如果你印1000本同500本嘅价钱几乎冇分别，点解？因为你印500本，实际上就系佢印1000本，然后烧咗500本就。好有可能是类似的情况，因为单片就已经是64了，你再减呢，要么就是照做64然后招了它，要么就是另外开一条生产线给你。不过大家都知道它的高速卡本来的产量就很低的了，还要斩开两三条生产线的话呢，就更加做不到规模。所以如果你说技术上做不到，不是说真正是做不到，而是不划算。佢本来就想用佢本身老任想用啊，佢主机布置数够多，你需求比较大，去撑起嗰个而家暂时为止都仲系唔系好多人用嘅规格噶嘛。咁嘅情况下，你就要集中一个规格，你先比较容易去丢到一个比较好嘅价钱，有个生产规模喺度噶嘛。咁所以佢就唔想再好似以前咁样，因为以前嘅话 SD 卡咁卵多。冇所谓啦，你叫几大都得啦。咁而家就唔同啊嘛 ，SDEX 个数实在太少啦，佢集中咗一条。咁啊，所以亦都可能因为咁，一买少64嘅实体卡，变成就系好多游戏唔舍得。 根本用唔晒， 佢用唔晒，但又要照俾嗰嚿钱，就唔舍得啦，干脆用锁匙卡。调翻转就系3881077就冇所谓啦，64又差唔多咯，我本来就咁大噶啦。可能是有咁嘅现象出现噶，唔知道。咁官方就更加另一回事啦。官方就自己就唔系好 care 呢啲咁嘅嘢，老任官方。咁啊，唔知啦。咁因为毕竟时代会进步嘅，容量会不断上升啊嘛。可能系咁样，所以佢先厂商只能选择要么实体卡冇得细噶啦，要么一嚟就64。咁呢个应该唔系技术上嘅问题，除非你要将。集中产能都算咗系技术上嘅问题啦，呢、这个唔系真系纯技术问题，呢、这个系经济上嘅问题嚟。咁样咁至于入边佢自己本身嘅游戏咧，就冇 who fucking care， 所以就略过。咁啊，总之大家都系关心 Switch 嘅啫，咁大家明嘅。咁啊，老阿仲有一单消息，就我觉得几无厘头嘅，我真系唔知边度走出嚟嘅。之前佢孖车有啲片啊，咁样树屋嗰边度演示咗啫嘛。咁有人就话，你入边啲背景个场景入边有部分系有广告看板嘅。佢话你广告看板入边啲图咁奇怪啊，未啊生出嚟噶。我一睇张图，啲黐鸠线咁，冇任何奇怪嘅都赖落 AI 度好唔好啊，大佬？先唔讲佢完全冇咁嘅必要，而调翻转佢做咗唔会咁阴啲去做咯。老任嚟啊，嗰个 系咯，明做点啊？ 即系。都唔讲之前佢老入都讲到明，佢暂时唔会接触 AI 呢样嘢。如果佢真系会做，佢一定会讲俾你听。等于佢之前唔入手机市场，到佢真系入嗰阵时，全世界都知噶。一讲我即刻就话，即系岩田聪年嗰阵时嚟嘅，已经系。今日佢讲俾你听咯，我而家要玩手机市场啦。咁玩得掂唔掂呢一回事啊？专题可以再提下。但系佢会用 AI 的话，佢一定会话你听，唔会做到咁斯斯索索嘅。而我点睇嗰嚿都唔系 AI， 即系唔好奇怪少少嘅绘图风格就 AI 啦。毕加索又 AI 啊，真系即系有啲有只神经质到咧，真系 咁啊，嗱，撐開少少啦，仲有一單都係可以見到神經失焦嘅嘅嘢，就係、是、另一單呢間係就係堅噶啦，神主即係啊東方系列個作者啊，佢出咗新嗰套啦，呢、這個東方感想錄啊，唔係東商感想經，而喺 Steam 上面度公開 ，Steam 入面有個規矩就係、是，如果你隻遊戲有用到 AI 嘅話，你要如實報告。咁神主都如實話佢聽，佢入面有部分嘢用咗 AI 嘅，相信係指佢入面部分背景。咁啲人就崩溃啦！啊，神主你唔系我朋友嚟嘅咩？唔系我哋米格达嚟嘅咩？点解你会用 AI 噶？啊，神主从来都冇讲过佢系反 AI 阵营嘅人嚟嘅，先生。佢对 AI 只系之前提过一个比较中立少少嘅言论，你就将佢擅自解读成为佢系反 AI 嘅，然后下边喺度擅自崩溃，即系擅自期待，然后擅自就擅自感觉我就受伤害，嗰个啲 friend 嚟啊！即系我望到下边嗰扎友真系。即系佢公布完个出啊，下边嗰阵喺度崩溃个样子，真系大佬冇咁幼稚好冇？ 你搞边科啊？你系 当然我理解到某啲人系好唔中意 AI 嘅，我理解你理解啊。但系神主嘅个立场系冇乜理由去抗拒 AI 嘅。第一，佢本来就系一个比较技术创新型嘅人，佢喺八几年嘅年代就已经系一个人去做佢嘅游戏。当年佢已经系技术最前线嘅嘢啦，佢系冇错，东方系列的确唔系好大规模制作，主要系因为佢一个人做，神主都系一个人做嘅咋。 喂，讲一个人做嘅话，用 AI 好正常嘅，大佬，点？尤其是而家啲 game 越嚟越复杂， 而且仲系尤其是美术方面，大家知道佢画咗咁多年，系先系我入边而家啲画，应该都仲系佢画噶，佢画咗咁多年都系仲系咁灵魂画师啊！你何苦逼佢一定要佢手画呢？即系佢画咗咁多年，都仲系咁灵魂画师。即系你俾佢用 AI， 而且佢仲要系主要角色，依然都系佢用手画嘅。虽然佢所谓手画系指电绘啦，大家明嘅啦。佢用 AI 负责都系佢背景方面比较唔重要嘅部分。我好难理解啲人点解会咁捻崩溃咯，老老实实。 即系无谓，我觉得完全冇，即系我系莫名其妙。 甚至你觉得神主系你朋友，你嗰边嘅人。我觉得是一件很戇鳩的事嚟噶咯， 啊系啊， 惯咗啦，我唔知道大家惯未，咁好啦，咁啊翻嚟老任呢边，未老任未讲完噶，咁啊仲有一单就系有人宣称佢个仔有咗绝症，咁啊写信俾任天堂话想 优先买咗机， 优先买机俾佢，嗱我唔知佢系优先有几优先啦，到底系我即系佢可能抽唔到啦，咁啊然后但系佢又想同第一时间攞到，佢优先系咪咁嘅意思，定系话？啊！佢真系撑唔到你月发售啦，佢而家就要啦，佢真系摆唔耐啦。咁啊，想我咁样俾部机佢玩。 佢优先度系应该第一批俾佢哋点咧？总之就系、是、嗱，佢个嗱，我睇佢嗰个 X 卡就咁讲啦。我仔患咗小儿癌症，已经冇乜几多命噶啦。咁我仔有部 Switch， 但系咧好想要部 Switch 二。咁咧就我老公咧去偷机抽唔到，咁希望天堂能够俾求优先度，提高公司形象。咁任天堂回答就系、是、关于呢件事，我非常之我真系对于你嘅问题，我 非常遗 憾，我非常遗憾，就都好多谢你支持其他嘢啊。总之就 系，但系我哋系唔会俾你嘅。 系啦，咁佢就话讲得好有礼貌，但系就好冷酷。话佢冇人味，诸如此类咁样啦。 即系我谂写封信嘅人后边就谂紧又一个嚟呃机啦。我谂紧，但第一最大嘅破绽就系、是、咩提升形状如何那样乜乜七七呢句嘢就露捻晒底啦。如果你真系个仔有 cancer 末期，想还个心愿嘅， 起码俾张相嚟咧。 唔一定想还，真系还个心愿，你着重嘅应该系你个仔。你而唔系老任嘅如何那样讲多咗咯，就系、是、你应该关心你个底。咁第二就系、是、如果你嘅要求系佢优先卖俾你，即系未发后就先俾你嘅话， 谂咩都唔使谂。 可能都有咁嘅必要，我唔知佢摆咗几耐，因为有时都话你真系摆唔到一个月。咁而家佢嚟发售都唔超过一个月噶啦，已经六月五号啊嘛、嗯。你第一日就要买，你我当你系六月五号就买到嘅话，就已经系差三个礼拜啫嘛，好快啦已经。咁、嗯。我可能佢真係摆唔到，但係佢更加可能佢唔係要求呢个嘢，而係要求抽选抽中，当佢係抽中咁样第一批俾佢买到。咁呢个就我你话我 mean 又好咩都好啦，似香港人都向到 mean 㗎啦。如果你纯粹係咁嘅，俾钱买黄牛囉、 嗯、 第一做人啦、啊、你。 嗯、 你攞两三倍价钱第一日买到俾佢绝对做得到。如果係你个仔一个好重要嘅仔嘅 死前嘅心愿嘅话，俾两三倍去买部 Switch， 系咪咁痛苦啊？即系唔系同你讲30万买一部、啊，系讲紧你发售的时候用黄牛价买翻嚟啫，都系三四倍啊嘛，最多都系一万几千应该就做得到。如果你系穷到咁嘅地步嘅，你可以开声，你搞众筹咯，我相信会有人俾噶、 啊。系啊，你勾因为勾实实勾到噶，放心啦。喺年头你讲，你喺年头你喺 X 上面讲，喺卖晒小强咧就一定勾到嘅。但系咁你都唔做。仲有我唔知优先，优先到点先？如果提早俾机唔使谂噶啦，提早机冇可能嘅。 佢话购入优先，咁应该系指六月五号佢想攞到部机。 系啦，咁啊呢个就系、是。 如果真系咁重要，我真系觉得你去买黄牛咯。 咪就 系 咯，讲真 的。大不了去玩黄牛咯，又或者系公开招募，有冇人有获得嘅可以放个名额俾佢咯？但佢直接放俾佢任老任嗰边，好明显佢纯粹就想要攞部机，即系咪嗰啲黄牛党？搞出来嘅嘢， 唔知啊， 系咪可以叫黄牛党啦？因为退次嘅故事，你可以话我小人之心，亦都可以话我冷漠如何那样。类似嘅故事，我喺中国听得太多了， 多得 话自己屋企如何那样，搞啲好多故事出嚟，然后就去卖件嘢出嚟。你真系买咗嘅就发现就系佢入边嘅所后边嘅故事系子虚乌有嘅。 信佢， 即系嗰啲咩股，即系话佢个屋企嗰啲股最常见系古董，话屋企个古董点样嚟啊？如何那样？后边嗰啲后边一大惨故事啊！而家我要国外啦，要卖俾你啊！然后见所谓嘅古董一眼假，坚一眼假，一望就知系假嘅，即系嗰啲清朝青花会，然后反转微波炉适用嗰啲咧，嗰、个程度嘅嘢。然后佢入边有个故事出嚟，仲有好多种唔同嘅产品，又或者系网拍平台啊，会有人突然间走去话：，诶、哎，我个仔啊，如何那样啊？好可怜啊！你可唔可以卖平俾我啊？香港都有时会有，哦，你学生嘅可唔可以半价俾我啊？嗰啲咁嘅嘢咧， 傻啦， 呢样嘅啫嘛，呢个完全系呢啲咁嘅嘢嚟。 唔系，从来呢类嘢都系嗰种叫咩？机关枪打跳杀，总系你相佢永远相信就系、是、呢、这个世一定系傻閪会相信，事实都真系啊嘛。 啊， 咁你傻閪多啦，咁你一定数到着傻閪数，咁样问题就系任天堂咪傻閪啊嘛。 嗯， 唉，讲到呢度都好长啦，咁我此下仲好多嘢要讲，所以我暂时唞唞先。 好， 转头再继续。 拜。